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无知里，我也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。 提到歌手马玉，你可能只听过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其实当时的那张专辑《恋人絮语》还有很多不错的歌曲，不管歌词的配乐编曲声音情感都是非常的走心，很能够把人带进歌曲所描绘的情感世界当中。这首中国式的情歌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凄凉，这辈子也许有太多的无奈和不舍无法在一起，只能祈求下辈子我还记得你，我们就在一起就好了，珍惜眼前的人，过好这一辈子吧，下辈子我还记得你也是如果的事。 夜里难以入睡，用什么可以麻醉，惊喜太多怎敢面对，有时不要你陪，有些事你无法体会，卸下了防备跟随。我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，能够好好想想我们之间的明天，如果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，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。我的心太乱，要一些空白，你若是明白，让我暂时的离开。我的心太乱，不敢再谈更多爱，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。我的心太乱，要一些空白，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。我的心太乱，害怕爱情的背叛，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，迷路的小孩。夜里难以入睡，用什么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谁知悲剧早已注定，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你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这里是音乐导航，短暂休息了之后来听到的这个声音呢，是来自于王杰的安妮。这是一首最能够表达男孩子那种忧郁失落痛苦的心情的歌。从王杰演唱这首歌以来呢，便有许多的人被感动，包括现在呢已经是步入到中年的朋友。王杰的歌呢大多包含着一些多愁善感以及悲凉沧桑，一场游戏一场梦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谁名浪子行等等等等。他独特的爵士唱腔承载了太多人的故事和回忆，他的歌声呢也是充满了自身曲折经历与启迪。但如果说这位 歌坛的浪子，什么歌最难以忘记呢？我觉得《安妮》这首歌就是他所有的作品当中的其中之一了，因为这首歌呢是纪念初恋的一首歌，包含着王杰的真情实感，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初恋，他的安妮。音乐导航今天的歌曲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，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于孙楠的《缘分天空》，以及李国祥和伦永亮《总有你鼓励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希望会继续在这等候你的到来，明天见。 天天看你的笑脸，你的一举一动融入我的心田，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放松。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。 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，再经不起这风雨沧世。别离夜，梦和爱已关闭，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，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，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。